你露脸不死能可算得心心相连。狗强盗逼娘的口供瞎了狗眼，妄想叫我招出来地下的敏感。龙儿啊，你为党工作放心大胆， 给大家念一下，二号选手张学忠的得分是去掉一个最高分9.91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9.78分，张学忠最后得分9.83分。那么现在第四名选手呢是来自天津的田翔，他是一名今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大学生，是一名小伙子，他为大家演唱的是新派名剧《刘巧》当中的选段《采桑叶》。

同袍讲事情，我们二人定会同袍兄弟妹。骆驼儿子他是阿烈，他呀，他说的千夫本性讲，我们二人结发夫妻，我们两个恩爱非亲。要不说我的老爷不容，事到如今还我是讲讲了吧，未曾说话我的粉面通红。老爷要问我们两个分别缘故，还真叫我呀身难出口，老爷的名只因我九岁我的身遭侮辱，那九儿九娃三言碎语冒了灯，我丈夫后跟的名言假赴我闺女，暗写休书门外坏门风，因此令家把老爷来侍奉。我们二人给牧人失散，我们两个各奔西东，这么临上船直路个香笼，而就是他送那场的雾原树没动，全然的长着风，他对我有情苦心是佛经，只亏我呀一朝被雾难解乱马。人命大事他是个正凶，多亏老爷给了家十二中，明察秋毫减免从轻，老爷大德救了他的性命，早早的开销他叫他回转家中切我马前。 选手的得分，十一号选手严秀琪评委判分是9.82分、9.87分、9.82分、9.79分、9.78分、9.83分、9.85分、9.88分、9.82分，去掉一个最高分9.88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9.78分，最后得分是9.83分、9.83分。接下来上场的是14号选手李松鹏，带来的参赛曲目是《高山下的花环》选段，猛听得他的儿牺牲在战场。 猛听见他的亲儿

门徒的礼，请帮帮大路热来，无敌杨是大师的路，杨大才是天子，王位成了高兵果然，真的道为臣我混大波，日不起也不改，人人皆君主， thank you.